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，今天本市天空晴朗，光照充足，扩散条件还不错，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我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忽必烈将安童和濂溪县请至宫中，言辞恳切地说：“委屈二位了。”安童说：“皇上圣明，明辨忠奸，我十分感激，心中的委屈早已烟消云散了。”濂溪县也说：“皇上，臣有一段时期是真担心，担心再也见不到皇上了，惭愧呀，惭愧。”忽必烈抚慰道：“奸党已肃清，二位对朝政有何建议，尽管说来。”濂溪县说：“皇上，清除阿赫玛的妖党亦要适可而止，不能草木皆兵，人人自危。只要本人没有罪过的，就不必拿问，大错必究，小错也放过，这样才有利于稳定朝廷，稳定百官之心呢。”安童也说：“是啊，皇上，北边战事还在继续，辽东乃燕依然作乱，朝纲倾粟十分重要。据说阿赫玛的总管张开血口乱咬一气，这种小人的话不可轻信。主子得势的时候，他们狗仗人势，主子倒了，他们反咬一口，也是为了活命，到处诬陷他人。”忽必烈说：“阿赫玛的案子该收尾了。”濂溪县说：“皇上，臣请求还去辽东与乃燕再较量一次。”忽必烈瞅瞅安童说：“你意如何？”安童就问：“濂大人身体还行吗？”濂溪县笑道：“没问题，在大牢之内，每餐还吃3碗糙米饭呢。”忽必烈闻听揶揄道：“哼哼，知道你那么能吃，我让玉溪铁木儿再给你加一碗，他只知道在大堂上睡觉打呼噜，那就不知道多给你添一碗糙米饭。”三个人相视，开心地笑了起来。东宫内，真金在看书，突然把书置在一边，显得心情很烦躁。 夫人阔阔真进来说，太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满脸不高兴的。真金不说话，阔阔真说，是不是因为贺仁杰的事？真金说，你不要问了，我心里不痛快。夫人茫然地看着他。大都郊外，真金与贺仁杰放马狂奔了一阵，然后勒住马，两匹马前腿腾空立起来，挥挥嘶鸣。二人下了马，并肩走着。贺仁杰问，皇上为什么不让我回来？真金说，你别问了，在兵部也很好，我也掌管枢密，兵部也在我的掌控之下。贺仁杰用马鞭指着前边说，那里就是王柱的墓。二人把马缰绳递给侍卫，默默地向前走去。一座新坟孤零零地立在这儿，真金贺仁杰二人走过来，默默地立在坟前，久久无语。真金说，回吧。二人转身往回走。真金又说，这娶了公主，你就成了我们家的人了，更要小心谨慎。你是侍奉过傅寒的，你知道他的脾气。贺仁杰说，我知道，我一定小心。二人重新上马，飞奔而去。阿合马之乱让忽必烈感觉自己一下子苍老了很多，他感觉自己的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刺激，一个多月以来心情一直都是很沉重，久久不能平复。考虑再三，忽必烈说，阿合马奸党之乱牵扯人过多，重的必办，轻的放人。还有，通过这件事，我提醒你们，今后凡死刑者都要慎重，凡是奏报死刑的，我准了的，你们认为过重可以复奏，我下令处死的，你们也可以奏本复议。我治天下，重惜人命。刘秉忠说，皇上圣明，此意非常好，人死不能复活呀，皇上的这个死刑复议，爱惜人命，真乃仁慈之举。玉溪铁木儿说，皇上，张毅被杀，臣有责任。忽必烈皱了一下眉说，不要再提了，杀张毅我也是太冲动了，我现在后悔莫及。还有，你们二人主持修订一下吃杖洗流死五刑的制度，死刑复奏，吃杖二刑，天饶他一下，地饶他一下，我饶他一下，就是说每杖五十减为47，依次递减。刘秉忠又说，皇上宽仁。玉溪铁木儿答，皇上臣照办。忽必烈又说，刘先生，由你主持在户部常设济贫局、惠民药局，直接管理全国流民饥民事宜。还有，以大臣礼重新安葬张毅，我要亲自祭奠，让张毅受牵连的家人官复原职，让张毅的一个儿子到我宿卫军中当职。刘秉忠领命去办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 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忽必烈非常的开明，对外交往方面也很开放。对于外国使节，忽必烈总是热情招待，从不怠慢。马可波罗来拜见，忽必烈总是亲自接见，二人亲如兄弟。这一日，忽必烈与马可波罗并肩走着，马可波罗指手画脚，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。忽必烈说，你又走了很多地方吧？马可波罗说，大皇帝，你们的国家走也走不完，看也看不完呐。忽必烈笑道，去辽东还有个山口你还没过呢，对吧？马可波罗疑惑地说，山口？不知道，那不得很远很远的吧？忽必烈说，哎，不远，就是大都的东大门。马可波罗不解地说，东大门？东大门有山口吗？我怎么没见着？忽必烈呵呵笑着说，你别急，等我去征辽东之时，你跟着我去，你就可以看到东大门外的山口了。马可波罗有些惊讶地说，啊，大皇帝要征辽东？忽必烈点了点头。马可波罗又问，让我跟着去？忽必烈答道，对，让你跟着去。马可波罗说，哎呀，这太好了，我可以看皇上打仗了。忽必烈闻听大笑道，哈哈哈哈，有你看的。忽必烈要亲征辽东，谁也阻挡不了。过了半年，冬去春来，忽必烈召集群臣商议说，又一个冬季过去了，朝廷上下安定，我要亲征南燕。刘秉忠、安童慌忙劝阻，安童说，皇上，臣愿率兵前往辽东平定乃燕之乱，皇上不必亲征啊。董文炳也说，臣以为安丞相率兵前去，那儿还有连大人，足以平定辽东。甄金也说，傅翰，各位大臣说的有道理，傅翰春秋颇高，不宜劳驾远征，儿臣代为傅翰征讨乃燕。刘秉忠也说，是啊，皇上，太子所言极是，臣以为太子代皇上征讨乃燕很合适，皇上九五之尊不宜轻动啊。忽必烈扫视左右说，看来你们都反对我亲征。哼，你们也不想想，太祖成吉思汗在世时，灭国四世，武功威震天下，我和太祖还差远了。而且这还不是什么远征灭国，只是平定内乱。我要亲征，你们各自做好准备，不得多言。以贺仁杰为先锋，董文炳领中军，择日出发。刘秉忠等人相互瞅瞅，不再说话了。群臣退下，忽必烈表情严肃地对甄金说，我亲征乃燕，去个一年两年的都有可能，你留朝中监国，要恭谨从事，不要再搞出什么王柱之乱。我让贺仁杰当先锋，把耶律仇留给你。耶律仇老成持重， 可以辅佐你。你要小心谨慎，恪守儿臣之道。真金说，傅汉，王柱除掉了奸贼，由此清除了奸党，朝廷由此得安。儿臣实在不知何罪之有。忽必烈怒斥道，你还不知罪？王柱之乱如何来的，你心里最清楚。我没有追究你是为了朝廷安定，为了家族安定，为了你母亲。你还不反悔，得寸进尺。说罢转身拂袖而去。这时查弼从里走出来，看见儿子依然匍匐在地，急忙过来拉住儿子说，真金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快起来。真金站起来，脸色苍白，身子是摇晃欲倒。查弼慌忙说道，儿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真金定了定神说， 母亲，没事。 说着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。查弼赶紧说，儿子，你病了，快叫太医吧。真金说， 没事母亲，我坐一会儿就好了。 继承人的问题是忽必烈的又一块心病。这一日，忽必烈闲坐写诗，刘秉忠来了。忽必烈对他说， 刘先生，你和姚先生多年前劝我立储，以防神起空悬之时的危险。我那时听了你们的话，立了储君。但是你给我看看，这个储君能继我的大业吗？ 刘秉忠明白了忽必烈的忧虑，立刻说， 皇上，太子聪慧颖毅，宽厚又仁达，真正是继任神奇的明君呢。皇上难道还有不放心的地方吗？ 忽必烈异常严肃地说， 你可知道王柱之乱？你假装不知啊。 刘秉忠脸色大变，当即跪下道， 皇上，您是在逼臣下。对王柱之乱，微臣实在不知，求皇上不要冤枉下臣呐。 忽必烈冷冷地笑道， 哼，刘先生，起来吧。 这个屋子里只有你和我，我也不逼你回答我的问题。我现在只是问你，太子皆神器，可不可以？ 刘秉忠恳切地说， 皇上，那下臣也说肺腑之言，唯太子皆神器，别无他人。 忽必烈长长地舒了口气说， 啊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他在镇北的时候确实是展露才华，令我高兴。但是王柱之乱也令我心寒呢。 刘秉忠说， 皇上，阿赫玛乱党已肃清，难道太子没有功劳吗？ 忽必烈闻听，啪地拍了一下桌子说，正是因为以你为首的一帮大臣持有这种看法，所以太子才如此独断专行。 我要亲征辽东，太子监国，你又是右丞相，总理朝政，我倒是担心你们二人。哼。 刘秉忠一惊，立刻又跪下说， 皇上，您如果如此担心臣下，臣求皇上立刻罢免了臣下，允许臣下回家养老。皇上， 自古以来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皇上既然疑臣不忠，为何还要勉强用臣呢？忽必烈勃然大怒地说，我本来要跟你谈我离开大都期间大都朝中的大事，我没想到你却如此说话。刘秉忠，你这是在讥讽我，你给我退下，你给我退下。刘秉忠异常镇定地说了一句，臣告辞，说完大步往外走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真金病态辟邪，躺在床上，夫人阔阔真站在跟前垂泪道，太子，你何必忤逆父汗呢？你这个倔强的性格就不会柔软一点吗？真金慢慢睁开眼睛，有气无力地说，酸乳，来点酸乳。夫人慌忙命人去拿酸乳，一个侍女端来一碗酸乳，一勺一勺地喂给真金。侍女退下，贺仁杰进来探望，跪下说，太子，我想辞官不错，专门侍奉太子。真金苦笑道，哎呀，你是真糊涂啊，你辞官不做就解决问题了？何仁杰，你是大元国的右司兵部侍郎，你是朝廷三品大员，你一切都该听皇上的，你连这一点都不懂吗？太子，我去向皇上求情行吗？你跟皇上求什么情啊？你要痛痛快快的跟着皇上走。父皇年事已高，你在他的身边我才放心呢。忽必烈要亲征辽东的决心谁都阻挡不了。选定吉日，大都东门外，忽必烈与察必坐在象车上准备动身。真金、刘秉忠、安童、玉溪铁木儿、桑哥、合里霍孙、伯罗等百官在道旁相送。百官都跪在道旁，忽必烈站在象车上挥着手说，各位文武都起身吧。跪送的百官一齐高声呼喊，皇上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。大军在路，浩浩荡荡，小行夜住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到了辽东。来到辽东山口之下，忽必烈命令大军在此安营扎寨。忽必烈与马可波罗站在山口下仰身瞅着一线天，他用手指着山口一线天说，你看清楚了吧，这就是大都东大门。马可波罗说，看清了，大汗，这大都城东门怎么在这里呢？忽必烈笑道，你这个人呐，好像很聪明，其实你糊涂得很，你什么都没搞明白。马可波罗耸耸肩，摊摊手说，大皇上， 我什么没有搞明白啊？您说辽东山口是您大都东门，一个东门有那么远吗？大皇上，那您说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